解醉人的诗篇，

景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容易看见伤痕，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千对之恨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这点点都是为了你，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这点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千纸鹤，千份情在风里飞。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落一地。

的唯一，陪我谱出人生旋律，像夜里的光明点亮我的眼睛，往事历历流动我心，原谅我不得已的告别，我只想要飞得更高更远，清晰的我的美，清晰的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午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真的要离开，这个迷人那么难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

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